未名电台原创有声书《城里的月光》MRT PBS Web Radio 版出品，第二章。不过才两站路，林丽已经在出租车上堵了十几分钟了。北京的交通从来都是老大难，环路越修越多，堵车却排得越来越长。每次到同学聚会，晨晨总是抱怨他奢侈，打车来打车回，说反正地上地下都堵，不如省点坐地铁。他翻着白眼回答，工资低啊，就这么点福利可以报销交通费，不要白不要。晨晨叹息地说，你可以帮我们报销吗？然后我们请你吃饭不就得了。林离瞪着眼睛说，你当你进过奥数班就能随便欺负我算不过来账啊？这样我有什么好处？再说了，不帮忙报销就不请吃饭，也太不够朋友了。以前我请你们吃的呢，都给我还回来。刚毕业那会儿，一帮子老朋友经常周末聚在林离的小出租屋里吃喝打牌，他包揽买菜做饭收拾，大家其乐融融，那时真是穷快活。晨晨他们把他和陈峰第一次见面的地点安排在离他公司两站路的一个连锁西餐厅。他电话里抱怨说，西餐有什么好吃？晨晨截住他的话头说，西餐厅人少安静些，可以说说话，而且你那刀叉用不惯也能吃得斯文点儿。如果真定在李老爹谈鱼头，你那吃相一顿饭下来肯定嫁不出去了。到了地方，林丽下了出租车，发现陈峰已经等在门口了。他有点不好意思，他向来不喜欢迟到，也不喜欢让别人久等。他走上前嗨了一声说抱歉。陈峰微笑地说，没关系，我也没到多久，而且其实也没有到约定的时间。两人在餐厅找了个角落坐下，简单寒暄几句，然后点了各自的套餐，然后气氛有点尴尬，但一时找不到话题可以说，他只好假装欣赏餐厅里的装饰画。不一会儿头盘上来了，他点的是沙拉，陈峰点的是蔬菜汤，于是两人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各自面前的盘子里。这西餐厅里的沙拉果然与众不同，一小堆绿色叶子上拖着几个拇指盖大小的西红柿，他拿不定主意是该用刀还是叉，犹豫了一下，用手拿起一个小西红柿，张开嘴轻轻一咬，滋，饱满的小西红柿一压两半，西红柿汁循着抛物线准确地溅在陈峰的白色衬衣的领口上。陈峰愣了一下，他一张脸涨得通红。陈峰低头看了眼衬衣，又看了眼他的脸，忽然笑了起来，露出两排好看的牙齿。他红着脸如诺着说，实在不好意思，以前没吃过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吃。陈峰继续笑着说，没事，反正回家是要换洗的。他松了口气，心里暗想，这下陈晨的预谋没办法成功了，真是得来不费吹灰之力。这个小插曲让两人间的气氛放松下来不少，两人各自说起是怎么认识晨晨夫妇，并时不时地拿他俩开开玩笑。林丽损晨晨是损惯了的，只是一般当面从来都是晨晨损他更多，所以这次背后损他没人回击，他是过足了瘾。相对而言， 陈峰话还是不多。他也趁机第一次仔细看了看陈峰，其实五官并不很像，不过是一样的腼腆和高瘦，可不知为什么就是觉得很熟悉。两人很快吃完了饭，漫步走出餐厅，陈峰正准备给他招手一辆出租。林丽心想，他想说的话还没出口，显然陈峰也没准备约他再次见面，错过今晚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于是他定了定神，问 你今晚还有没有时间。 陈峰愣了一下， 还好，怎么了？ 这附近有家罗杰斯，晚上9点以后有歌手唱歌，还不错。我想过去坐坐，你有时间一起去吗？ 陈峰想了一下，说： 好吧。 在酒吧坐定以后，林丽先给自己点了一大杯啤酒，二话不说，自顾自咕咕地先喝下去大半杯。陈峰显然对这个状况没有准备，不过也不问任何问题。10分钟不到，林丽已经酒精上头，满脸通红，心跳也有点加快。她抬眼看了看陈峰，说： 对不起，我有话想和你说，这酒是用来壮胆的，要不我实在不好意思说。 陈峰嗯了一声。 你知道晨晨他们安排我们见面的目的吧？也知道我的基本情况。 陈峰点了点头。 我想问问你，愿意不愿意帮我一个忙，或者说我们彼此帮忙，咱们在熟悉的朋友面前做情侣。我想过了，觉得这样对我们彼此都很安全。 林丽说的有点语无伦次，显然陈峰没有明白他的意思。他愣了一下。 安全？ 这一年多来，朋友们关心我，总想办法带我散心，或者给我介绍男朋友。可是我根本不想有什么男朋友，我只想静静地继续想他。是啊，我知道这个状态也许对我不好，可是该不该和会不会原本就是两回事，对不对？我和他在一起那么久，那么多点滴都已经刻在我的记忆里。我走在路上，满眼都是他，可以看到和他类似的发型，他常抽的香烟牌子，和他一起走过的街，吃过的菜，梦里也是他，醒来第一件事也是他。我不想走出来，这是我能感觉到自己过去的那么些年真实存在过的唯一方式。我听说你的情况和我的类似，我想我们可以一起肆无忌惮地坦白对他们的思念，而不用担心对方会劝你放手才是让自己幸福的方式。而且如果朋友们认为我们在一起了，也就不会继续给我们介绍新朋友认识。 林丽一口气说完，好像生怕一旦停下来就再也没有勇气继续。 除了这个还有一个原因，看到你的第一感觉和他感觉很像，我想每次看到你会带给我很多温暖的回忆，我会很欢喜。不过如果你不愿意，我也很理解，谢谢你听我乱七八糟说了这么多。 他长出一口气，心跳还是很快，一首 拖着有点晕的脑袋，一手揉揉有点睁不太开的眼睛，看着陈峰。陈峰沉默了好一会儿，抬起头定定地看着他说， 以后别这么喝酒了，你喝醉的样子并不好看。 不哭宝贝，爱你的人在等你回，是谁又爱上谁，对你的爱情坚不可摧。